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蒋地号。 这个相声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俗，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必须要多知多懂。 嗯，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您的学问就不小啊。不， 谁呀？我呀。 您这位相声演员呢，真是了不起呀。 嗨， 不简单，不简单呐。 我有什么不简单？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呢？您这是谦虚啊，客气。 哎呦，谢谢您，您可别这么恭维我。 据我所知，您是博学多才呀，广览多读，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您知道各地的生活习惯，您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是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五行八作无一不晓，了不起，了不起呀。 哎呦呀，好家伙呀，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您不就是这个样吗？ 嗨，要照您这么说法啊，那我成电脑了。您呢，别听别人胡诌，反正这么说吧，乱七八糟的呀，我们知道些个，这不能算是学问，只能说是杂不嗖。 那就不错 啊。 那就说明了您的博嘛。 哦，这就博呀。 博学的杂不嗖嘛。您这个水准可是不低呀。 不低。 起码您这个水准也够那个 什么 杂不凑啊。 什么叫够个杂不凑啊？ 这是您说的杂不凑吗？ 我这是跟您客气 啊。 这杂不凑呢，就是说我呀，这就是说我这个好像是 这个不怎么样。我那个意思呢，就是要说呀，拿我们北平话来说吧，就是在这个二五眼上 啊。二五眼。 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没多大学问。 不能 啊！ 不能！ 怎么呢？ 您可不是一般的二五眼 哦， 可能是高阶层的二五眼 啊。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不是，我听过您很多段的相声 哦， 我是您的相声迷 哦， 我有直接的感觉 哦， 以您目前这相声的水准呢 啊， 反正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下 啊， 正好在这个二五眼上。 还是二五眼呢？ 净弄这二五眼干什么呀？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我是在推崇您有学问吗？ 不，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啊，就是一样喜欢看书 哦，看书。 哎，对， 哦，那是好事啊。 爱看书好啊。 啊，怎么 丰富知识啊？ 哦， 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啊？ 哎呀，瞎看 哟。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谁眼睛不行了？ 您不是说是瞎看吗？ 哎呦，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啊？ 嗯， 说风就是雨呀。 怎么了怎么了？可是你说是瞎看吗？ 不，我这是跟您客气嘛。 啊， 瞎看呢，就是说没准稿子，抓着什么就看什么。 哦，那要是抓住老鼠呢？ 我看那玩意儿干什么？我 啊。哦，看书是吧？ 我看书 啊。看什么书啊？ 什么都看。 最近看些什么书？ 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那《慈禧外传》以后啊， 嗯， 觉着这出戏啊跟清史上有很大的出入。 哦， 所以我就在翻书查证。 哦，感情您对清史也很有研究啊？ 哎呦，研究可谈不上 啊， 不过我对这个史啊比较认真。 史那多臭 啊。嗯，什么呀？ 啊， 历史。 啊，对对，照这么说，那您不是二五言。 嗨，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这部连续剧偏离史实啊。 哦， 跟清史上太多不相符的地方了。 啊， 可以说是胡编乱演，人事全非。提起来呀，啊，我就一肚子火。 哎呦，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怄气，这戏嘛，就是为了大家爱看，收视率高，广告满档啊，多赚钞票。哎，演出呢就不得不戏剧化一点。 哦， 哎，要不然怎么叫戏剧呢？ 哎，那也不能编方造模，离谱太远呢，自欺欺人呢。 其实啊，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哦，怪你。 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怪谁呢？ 这要怪港剧的录影带。 怪人家干什么呀？ 哎，有很多题材啊都是抄人家的。 哦，人家演了我们就得演。 是啊，你要不演，大家伙就租录影带看了。 那要是他们演错了呢？ 那我们也就跟着错呀。 哦，为什么不把他们错的我们改正过来呢？ 哎呦，紧急上戏，他没存档啊，等着改那就要开天窗了。 为什么老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哎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嗨，其实啊不必远求啊。 哦， 像您对清史这么有研究，就应该把您请去研究研究就行了。 哎，不，我可不行，那编剧那可是一门学问。 哦，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写的。 哎，您可以提供资料啊，参加点意见呢。 我那倒是乐于效劳。 那什么，二五眼先生。 哎，我看我怎么还答应着呢？ 有关清史的书籍您都看过哪些呀？ 您像什么《清宫十三朝演义》啊，《玉作珠帘十二春》呐，啊， 嗯， 什么《慈禧太后慈禧外传》《清宫秘史》《清宫奇谈》，什么《清宫烟云》呐， 啊，不得了啊！ 啊， 您可以称得起是清史专家呀。 哎呦，那可不敢当 啊， 人家高阳先生才是专家呢。 啊， 我呀，离那个家还远着呢。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得跟您多讨教。 嗨嗨，不，什么叫讨教？咱们一块儿研究啊，一块儿研究。 啊，不是，我知道的太少了，太少了。 不，那是您客气嘛。 我这绝不是客气 啊。 我跟您这么说吧，二五眼先生。 哎 啊， 嗨，哎，你别给我起这外号了，好不好？ 那什么呢？那 什么呀？ 那什么？那杂巴凑先生。 好吗？我呀叫魏龙豪。 那什么？魏龙豪先生， 哎， 我得向您请教 啊， 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不过呢，我也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哦，这些书您都看过？ 没有 啊。 我看的都是比较肤浅的。 哦， 没法跟您比。 那您都看过什么呀？ 我不过是看过什么《瀛台泣血记》，什么《玉香缥缈录》。清史录、清史稿、清列朝后妃撰稿、清史列传、清皇室四谱、八旗满洲士族通谱什么的 啊。 肤浅呐，我知道太少了。 还肤浅呐？ 我要是跟您比呀。 啊，爸，别比了。我自个儿承认是杂不凑了，二五眼了。 哎，您别客气，咱们一块儿研究嘛。 我哪敢跟您研究啊，我得向您请教。 哦，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以文会友啊。 啊， 把咱们研究的东西啊讨论讨论，内容要是有了结果呢，提供大家参考，对我们的历史呢，哎，多一点认知，您看好不好？ 哎，好啊。 在清朝，请问一共做了那是几代皇上来的？ 几代 啊？这您知道吧？ 十代吧。 哎，就是十代呀、啊。 哎，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呢。 哪两帝啊？ 天命天聪啊。 哎，不错。 天聪后来改崇德是吧？ 哎，这就对了。嗯， 对呀、啊。 对 啊，我反正大概其是这样吧。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 不、 啊， 很清楚嘛，很清楚 啊， 不错。请问清朝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268年吧。对吗？ 对呀、啊， 康熙最长远，最多做了61年。 对， 雍正是做了13年，乾隆做了60年， 一点不错。 他们这仨皇上啊，一共做了是134年，正好是清朝268年的一半。 嘿，您算的还真清楚。 最少的那是宣统， 嗯， 他只做了3年 啊。 哎，大概其实是这样，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嗨、哎，一点都没错。您干嘛这么谦虚啊？ 哦， 没错。 对呀、啊。 哎，那清朝进关以后，这十帝的年号都是什么？您一定记得吧？ 哎呦，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哎，您别再说这句行不行 啊？不，我这是我不是 您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呢？ 不，这是客气吗？ 过度的客气啊，那就是矫揉造作的表现。 哎，您可别这么说啊，大概是做了十帝。 嗯， 他是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 嗯。 这十帝的帝号呢，要是按着顺序呢，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就是这么十帝啊，是不是？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哎，这句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这是受了传染了吗？ 好嘛， 哎，这个每一帝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啊？那还有什么讲啊？反正这年号嘛，用的都是好字眼嘛。 什么好字眼啊？ 您比方说吧， 嗯， 这头一个顺治 啊， 这不就是好字眼吗？ 怎么讲呢？ 顺治嘛，一顺百顺，顺理成章的治理天下嘛，顺治嘛。 错了， 不，错了。 哎，不能这么讲，我有我的看法。 哦，那您怎么个解释法呢？ 我认为顺治这两个字儿 啊， 是应该这么讲。 那您讲讲。 他是刚进关，没底而恐惧。 哦， 希望老百姓啊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顺顺当当的统治，顺治他是这么讲。 哦，是是是是是。 那么我这个解释您还满意吗？ 行，满意。哎，有点意思啊。那这顺治下去，这康熙怎么讲啊？ 哦，康熙啊， 对， 康熙这两个字儿可不好讲 啊。是啊， 要是康熙啊，那就好解释了。 是啊，那要是梁熙就用不着解释了。 康熙， 哎， 因为他康了呢，就熙了。 那是废话，这跟没讲一样。什么叫康了就熙了呀？ 哎，这康熙呀、啊，哎、嗯，要是用这个儿化韵呢，就好讲了。 哦，儿化韵， 哎，康熙 萝卜呀， 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这我了解什么意思 啊？怎么样？ 这不对 啊！ 您得说康熙这两个字儿，它怎么讲？ 哦、 康熙康熙不行，您呢？ 这康字儿当这个安、嗯、当乐讲 啊， 对不对？ 对呀、啊，那熙字呢？ 熙字当光明兴盛讲。 哦、 康熙呀、啊。也就是希望光明兴盛，安和乐利。 哎，这还差不多。 怎么样、 嗯、 这学问是不是比您大一点？ 是是是，我还在那二五眼上呢。 哎、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啊。 好好好好。哎，顺治康熙，哎，这康熙下去，这雍正怎么讲？ 哦，雍正是吧？ 对，雍正。 雍正，哦，对了，是他登基坐殿的那一天呢，他坐歪了不正，大伙儿这么一拥 啊 就正了。雍正 啊，嘿嘿，这玩意儿倒好讲啊，坐歪了雍正过来的。 哎，是的是的。 哎呀， 那乾隆呢？ 乾隆还不好讲吗？ 怎么讲啊？ 乾隆啊 啊， 这皇上啊，他不是有钱吗？ 那龙呢？ 大概他是个聋子。 妈，有钱的聋子。哎呦，这么个皇上。 对，乾隆嘛。 好好好好，嘉庆。 嘉庆啊， 哎， 这个又不好讲。 哦， 嘉庆是吧？ 嘉庆。 嘉庆，哎，他有这么一段故事。 哦。 嘉庆没当皇上的时候，他是个皇太子。 对呀、啊， 他有个嗜好 啊， 他喜欢呢搜集古铜。有一天，他到庙里去啊参佛拜寺。 嗯， 很多的和尚在那儿诵经。 哦， 是又撞钟又击鼓 啊。 哎，这都不在话下 啊。 他瞧见这佛桌前头啊， 啊， 嗯，那儿有口磬，这个声音呢、哦、敲出来呀、啊、是瓮声瓮气的。非常的悦耳，特别的好听 啊啊啊！ 他一问这个主持僧啊，老方丈告诉他了 啊， 那是殷代的古铜，而且那是庙里的镇寺之宝 哦，传习多年了。 嗯，他想要啊，又不好意思张嘴。 那当然了，那是人家镇寺之宝嘛。 他在庙里头转悠半天，临走的时候啊，借着向佛祖辞行，哎，又回到大殿上了 啊。 他趁着人家不注意啊， 嗯， 他把那口磬啊往斗篷里头嘎着窝底下这么一夹，哎，顺手牵羊的就带走了。 哦， 这个嘉庆就是这么留下的。 啊，偷磬的皇上啊。 然也。 还然也呢。 哎，对，嘉庆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要照您这种讲法，经您这么一解释啊，我这学问是长多了，我成了三五眼了。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 哦，还有别的说法？ 是研究嘛，那就研究的彻底呀、啊。 哦哦，是怎么个说法？ 那就要牵涉到三代之间了。 哪三代？ 乾隆、嘉庆跟道光啊。 祖孙三代。 对，乾隆在位是60年呢。 是啊，只比康熙少了一年嘛。 啊，您可知道这乾隆皇帝怎么会养生有术，哎，那么高寿呢？ 这有什么秘方吗？ 因为这有钱的聋子呀、 啊、 他懂得饮食之道。 哦，他会吃。 对，乾隆是位品尝专家。 哦， 吃遍了大江南北啊。 嗯， 嘉庆可就占了便宜了。 怎么着？ 跟着他爸爸猛吃一个点儿。 哦， 嘿，他爸爸是浅尝即止。 嗯， 他是非得把这一盘菜吃光了才算数。 哦，那这跟嘉庆这年号有什么关系啊？ 有啊，吃菜的时候您用手抓吗？ 嗨、哎，那多脏啊，得用筷子夹呀。 还是的，把菜都给夹光喽，那不就是嘉庆吗？庆乃晋也呀。 哦，那跟这道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关系太大了。 怎么呢？ 盘里的菜都让嘉庆给夹光了。道光没有菜下饭了，只有这个菜汤泡饭吃了。端起盘子来，把菜汤碗自己饭碗里这么一倒，道光 啊，倒菜汤啊！ 因为他不敢跟他爷爷、跟他爸爸抢菜吃啊，从小心理上受了这种影响，所以等他当了皇上以后，他到哪儿哪儿就光。 哦，满处去倒菜汤啊！ 哎，这道光。不是马上皇帝吗？ 啊， 他是亲自领兵去打仗啊。 道光还能打仗呢？ 是啊，打仗他也打不好啊，也是个二五眼呢、 啊。啊，二五眼用这儿啊？ 不过他有他的一套方法。 什么战术？ 要是攻这个城攻不进去、 嗯， 他会跟士兵们宣布：卯上劲儿往里打。 啊， 只要把这个城攻破了，拿下来。进去之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 哦， 杀光、抢光、烧光。所以啊，人家都说，到哪儿啊哪儿就光，道光道光，到了哪儿啊哪儿就光了。 哦，他这是三光战法， 哎、这就是道光。 哦，道光完了是咸丰。 哎，咸丰好讲 啊， 这个皇上啊，他待不住 啊， 一闲着呢，他就疯啊啊，闲疯啊。 哦，闲着无聊就发疯啊。 这种现象目前社会上非常的流行啊。 现在 是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是不发疯，他怎么会敢抢金店劫银行呢？ 是闲疯是这么解释。 对， 那同志呢？ 同志， 嗯， 您说的是哪位同志啊？ 是同志吗？是什么哪位呀、啊？皇上同志啊？ 哦 哦，皇上是封建帝制，独裁专权呢，怎么会能管这叫同治呢？ 什么同治啊？ 革命尚未成功，同治仍需努力。革命的术语同治。 嗨，你全弄拧了啊！我说的是清帝的年号同治，谁跟他认同治来着？ 哦，对对对，哦，同治啊， 帝号同治。 哎哎哎哎，怎么讲吧？ 哎，他是，我哪知道啊？这我问你呢吗？这不是？ 哦，对对对，这个同治嘛，就是共同治理嘛。 哦， 这个同治啊，他没什么本事，喜欢逛窑子打茶围。 哦， 遇见点大事啊。自个儿没主意，就找大臣们一块儿商量着办。同治吗？ 哦，共同治理。同治皇上最后还是死在梅毒花柳病上了。 哎，您可别胡说八道啊！ 啊， 皇上怎么会得那种病呢？ 那同治得的是什么病死的？ 艾滋病。 不，那更严重那个。这个同治完了以后是光绪。 光绪。 对，光绪。 这光绪还不如同治呢。 怎么呢？ 同治好嫖啊，这光绪他好赌。 哦， 慈禧专权，垂帘听政啊，他拿光绪这皇上啊当幌子。 哦， 不让他管事儿，这光绪没辙了。 那怎么办呢？ 凑结把手打麻将吧。 啊，打牌啊， 什么13张、16张的，带宝的、不带宝的、非宝的都打。 嚯， 光绪没有偏财运。 哦， 逢打必输，打一餐光一餐，打一锅光一锅。 哦。 输光了，老佛爷就给他续，所以叫光续。 输光了续光啊！ 啊，光续嘛。 哎呦，那宣统呢？ 最末一个了。 哎，清朝爱新觉罗的最后一个皇上。 完了，他做不了皇上了。 怎么做不了皇上？ 他叫什么年号？ 宣统啊！ 您听这名字啊。 啊， 宣统。 怎么？ 本来就那儿悬着呢，拿棍儿这么一捅，那还不掉下来呀？ 哦，捅下来的呀？ 悬捅嘛。 不对，您呢？ 怎么不对啊？ 您这可讲错了 啊！ 他正字啊不叫悬捅 啊， 他是宣统，西于安宣。 哦，宣统。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就开始民选总统了。 照你这么说，他这皇上做不成啊，是他自个儿搞砸了的。 谁呀？ 宣统啊。 怎么呢？ 宣统是他宣布让大家伙儿选总统的吗？ 哈！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蒋帝号》。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从那老两口子窗户口那儿经过，听见他们那儿就唱上了。 哦，哪出啊？ 炸酱面。 炸，有这出戏吗？ 那老太太问老头啊，吃什么饭？ 嗯， 他们这个称呼啊，跟戏里也一样。老太太管老头呢叫姥姥，老头管老太太呢叫妈妈。 哟，这不成了清风亭了吗？ 是马一救主也是这么个称呼吗？ 哦， 啊，姥姥，你我二老今日吃些什么饭食啊？ 他这么说话不别扭吗？ 啊，妈妈，看今日天气晴红，你我二老吃顿炸酱捞面如何？ 呵，这出是叫炸酱面， 是好饼好。那来， 要什么呀？ 那些银钱我好去买菜呀。 对，给他吧。 老头这么一摸口袋没钱 啊， 一难过 哭了， 没有唱上了。 啊，怎么唱的？ 听说要吃炸酱面，腰中无钱也枉然，也枉闯前面铺啊，空花、 啊、还有锣呢。 哪儿啊，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哎呀，这巧劲儿了。 我这个戏迷啊就是这么传染的。 您那个戏迷也迷得可以呀、啊、应该治一治啊。 我治了，他治不好啊。 哎，要治戏迷我可有个方子，您可以试一试。 哦，那感情好了，您快把这戏迷药方告诉我，做做好事吧。 您听着啊， 啊， 这方子乃是梨园前辈所传， 嗯， 专治戏迷家庭的人，凡是戏迷传呢、啊、戏迷小姐金殿装疯，疯僧扫琴，诸正是尽皆治之。 哦，都是什么药材呀、啊？ 此药需用庆鼎珠一颗，朱砂痣两钱，六月雪五钱，一捧血三钱，蓝冠雪三钱，天女散花、天女花各一朵，纺棉花两朵，黛玉葬花三瓣，铁莲花一朵，小放牛的牛黄一钱。 嗯，这副还是良药啊。 盗御马的马宝两钱，锁五龙的龙眼五分，芒砀山上有白蛇传，要他活白蛇胆一副。 哎呦，我这我可不好找啊。 飞虎山上武松打虎的肉四两。 嚯， 鹿台恨的鹿茸三钱，三池鱼的鱼鳞一片。 嗯， 苏武牧羊的羊肉二钱，再打上一个霸王别姬的鸡蛋。 这没听说过，这药里还有打蛋的呢，往里头。 把这些药茶剂呀、啊，用风流棒打碎，请入打砂锅，加上玉泉山险胜的圣水，一扫雪打碗，将降龙木点上湿印救火，煎一夜白头，煎成沈头刺汤，用碧玉簪调匀，再倒入温凉玉盏。 哦，晾一晾。 加上一董小碗的血滴子，再倒到大蝴蝶杯里头，和上一粒金丹双摇会，然后倒在三道九龙杯里，外加灵芝草一颗作为丹青饮，服之无不见效。 哦，那这些药那我上哪儿买去啊？ 可往十字坡前百草堂去买。 哦，那百草堂一定是百药俱全了吧？ 哎，就是缺少药引。 哟，那这药引的灵芝草我哪儿找去啊？ 此药产于南天门外青石山上法门寺中玉果园内摇钱树下。 嘿，您说长得这地方够多别扭呢。 808年长成，由寻冠娘天天磨坊取水，马前泼水，单等蟠桃大会，拿它跟一枝桃刘全净瓜宝蟾送酒，一起给王母娘娘麻姑献寿的。 哦，这是圣品呐、啊！ 所以在四周城设下九曲黄河阵，派封神三霄玉堂春，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轮流看守，不是花子十斤能买得到的。 那、没关系，我愿意多花钱呢、 啊。10万斤也没用啊！ 那就没办法了。 有啊 啊！ 你必须盗仙草 偷啊！ 那总比你请医看不好强多了。 嗯，好。哎，可是这南天门怎么去？青石山怎么上？法门寺又怎么走？玉果园在哪儿？他我怎么才能够到那摇钱树底下倒的那颗灵芝仙草啊？ 你必须九更天起床， 嗯， 下了困龙床，穿上大红袍，带上智化道冠，腰系锁麟囊，背上青霜剑，出门雇上一匹黑驴告状的驴 啊， 直奔华容道而行。 半道上不准你行路殉子，也别行路哭灵，多带算军粮，不许借粮草，也不准借东风。 哎， 你要临冲夜奔赶到梅龙镇，镇上有一马思远开茶馆，你可以进去喝两杯贵妃醉酒，吃点蔡文鸡，还有金钱豹的肉。 哦，那是红烧的呀？ 白煮的。蘸胡迪骂盐。琼林宴以后呢，可以吃点水果，有打樱桃，跟女招待王宝钏呢，借一份当天的奇缘报，看看挑花车什么时候开。 哦，这一定得坐车呀。 你要飞飞飞也行啊。 哦，那还有飞机坐呀？ 有养油鸡、采石鸡、卖雄鸡、石签偷鸡，10分钟一班，坐上就孔雀东南飞，上天台了。 但我干嘛上天台呀？我还是坐车吧。我 那你到新安邑找牛魔王，买张飞票 啊，黄牛票啊。 沿途过霸州、美良川，真是处处人面桃花呀。 哦，风景好， 有看不完的五花洞，关不尽的花田错，万丈高的宇宙峰，千尺深的断密涧。车经第一站是定军山。 我在那儿下车吗？ 下边有古迹洪阳洞，洞内有长寿星，可以观光一下。 我别耽误时间了，我走吧。 第二站是能仁寺。寺内住着僧道员，可以求知民子谦。 我还求签呢，免了吧。 第三站是金水桥，桥下有鸳鸯冢，可以凭吊一番。 这我没那闲心。 第四站武家坡，坡上种着柳迎春跟花木兰，最适合照相留念。 这我也没照相机呀。 第五站是龙凤阁，因为是陆文龙跟钗头凤不能够龙凤配，双双马跳檀溪，为爱殉情而建阁纪念的。 哦。 第六站雷峰塔，塔顶住有凤还巢。 哦，那儿还有凤凰啊？ 不，全是丁山大雁。 那别瞧了，留神让雁牵了我的眼睛。 第七站是红梅阁，是有名的乐户。 啊，绿灯户啊？ 有美人一丈青。 哦，扈三娘， 还有红娘、绿娘、李三娘、林四娘、李十娘、杜十娘都在那儿。王大娘跟那儿领班嘛，你可以去坐坐呀。 人不，我没胃口，我也不会补缸。 第八站是黄金台。 嘿，你听这名多诱惑人啊！ 到这儿差不多天黑了，您得宿店 打尖了。 那儿有个潇湘馆，可别住，晚上准下雨。 怎么知道呢？ 潇湘夜雨嘛。 嘿。 晚上吃完饭呢，可以散散步，走走金沙滩，坐坐荡湖船。您得先游湖借伞，可别让雨击着。 还有别的旅店没有了？ 有三家店。 哪三家店呢？ 有悦来店、连生店，还有马寡妇开的店。 他哪一家最便宜呢？ 油六店。 那我不住，我还是住庙吧。 八叉庙不要钱。你可要闹五更起床啊，准备赶三关。 哪三关呢？ 雁门关、武昭关、南阳关。这个雁门关是杨家将把守。 哦， 你到那儿得要查头关。你得跟他唱洞天歌，不然的就有打鼓骂曹啊。 连打带骂呀。 武昭关有林冲把守，你要先罗成教官说你是打花鼓的才能过去呢。 喜欢民间艺术。那南阳关呢？ 吕布把守，最爱杀死门。 哟，那我怎么办呢？ 哎呦，送他一个挂印封金的金盘道吧。 啊，他也贪污要金盘子金碗呢。 你赶紧跑驴子，不然呢就刀劈三关了。 好家伙。 你来到三岔口，有三条大路。 都通哪儿啊？ 右边的通摩天岭。 走这条？ 哦，别走，路上刮黑旋风，把你刮到黑水国，你就完璧归赵了。 那我不走了。 左边的路通汾河湾。 走这条？ 不行啊，路上有座野猪林，林内有百鸟朝凤，还有十八罗汉守大棚，你过不去哦。 那走哪条路啊？ 中间那一条啊，通双沙河。 哎，对，三条大道当间走。 过了金雁桥，出天水关，到渭水河，河边上有个浣纱女，可别惹她。 那是谁呀？ 西施。 哎，惹她怕什么呢？ 人家都为爱情被逼的昭君出塞了，已经怪可怜的了，你就别惹人家，别刺激人家了。坐上那个草船借箭，沿着河套都是楼啊。 哦，什么楼都是？ 有赵家楼、岳家楼、贾家楼、藏珍楼、黄鹤楼、白门楼、狮子楼、浔阳楼，还有谢染万花楼。 全是楼子。 上岸就是独木关。 这地方大不了。 三门街有一位香妃卖羊肚汤，您可别喝呀。 要喝了呢？ 那就到了阴阳河，探阴山，望乡台，游18层地狱去。 哦，那我就CQQ了。 所以你得穿上这雁翎甲，腰系着宫门带， 换上张三借靴，一声不响的 溜过去， 爬过去 啊！那我不成了狗了吗？ 啊，人不如狗吗？ 好啊！ 到了凤凰山下，凤凰台上落凤坡前有个凤仪亭，秦琼在那儿当剪卖马，跟他买一匹千里驹，直往太虚幻境，就看到南天门了。 哎呦我的妈呀，我可看见南天门了。 你给那酒盖1元钱，他就带你到青石山了。 哎，这倒便宜。哎，还得找法门寺呢， 田七郎做导游啊。 哦，那我到了玉果园就可以摘灵芝仙草了吗？ 可以啊，可不能够摘英会啊，你要扮作石秀探庄，见了苏小小献上马蹄筋、香罗帕、香罗带、红线道河，才能够游园惊梦呢。 嗯，那看草的人好对付吗？ 你给他来个千金一笑啊，暗使八大锤打死四进士，赶快到灵芝，放入混元河，回荆州，回龙阁，大回朝，照方煎药，你这么一吃 我就好了。 不好你就生死恨了。 我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里的贯口活戏迷药方。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清虚连我，我连清》。 电影跟电视啊，是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一种传播媒体。 不错， 所以啊，电视台一直不断地在标榜俊男美女啊。 那当然了，人人都喜欢看俊男美女嘛。 这么标榜俊男美女就对了吗？ 啊， 对那些大多数长得平凡、不好看、不漂亮、不俊又不美的人来说，心理上就没有影响吗？ 所以有些个妈妈带着儿女去整形啊， 一再的标榜俊男，强调美女。 嗯， 反过来说，对那些个有残疾、有缺陷的人来说，那不就是更大的讽刺吗？ 嗯，可说的是啊， 美女又怎么样？ 嗯， 在那些个综艺节目里的智力测验， 嗯， 连最低的普通常识都回答不出来。绣花枕头这外边好看，只想臭美，不知道害臊啊。 哦，空有个美丽的空壳，毫无内涵。 俊男又怎么样呢？电视新闻报道过的那六个男孩，哪个不是又俊又美的小帅哥啊？ 哪六个呀？ 判了38个死刑枪毙的那伙子。 哈， 书白念了，饭白吃了，披着人皮不干人事儿，做的那些事儿啊，比蛇蝎野兽还狠还毒啊！ 哎呦，连畜生都不如。 对了，别再打俊男美女这张牌了。 哦，怎么呢？ 翻过来看了那一面，你会脸红羞死啊！ 哎，俊男美女那一面是什么呀？ 画的是男盗女娼啊！ 哎呦，那不好看。 所以说呀，我们不要净注意外表的靓丽，而忽略了内在的修养。 对，长得美不美没关系，主要啊还是要内在美。 不管是先天的缺陷，或者是后来的残疾，都不是什么问题。 哎， 最大的障碍呢，是你自己本身的心态。 哎， 千万别让残疾、缺陷给扭曲了、给变了形 啊！人还能变形啊？ 人变不了形啊，但是人有性格呀。 啊， 那心态、思想要是变了，那不就让人受不了了吗？ 有这个事吗？ 有啊。可不是现在 啊， 从前年轻的时候啊，我听说过这么一个笑话。 哦，怎么回事？您 说。 说 有一个男孩啊，有点残疾。 哦，什么缺陷呢？ 是个瘸子。 哦，腿有点毛病。 哎，你别瞧他瘸呀， 嗯， 他还要娶个漂亮人儿。 啊， 有一点毛病的他还不要。 哦，人家不嫌他就够了，他还挑人家干嘛呀？ 哎，这就是心态的不正常了。 哦，对， 是有凑巧。 怎么？ 有个女孩呢，也有点缺陷。 什么毛病啊？ 一只眼。 哦，独眼龙啊。 哎，您别瞧她看什么都得，这么掉线儿。她还要嫁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 哦，别瞧这姑娘一个眼，眼光还挺高。 哎，但是您再也没有想到，这俩人啊愣结了婚了。 嗯，这怎么可能呢？ 哎，这就得要感谢中间那跑腿儿、那说媒拉纤的媒婆了。 哎，他怎么给撮合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两边啊把这个缺陷跟残疾啊都给瞒起来了。 哦哦哦， 说停当了呢，这两边啊都要求要对相对看。 哦，不行，那一相一看不就砸了吗？ 不会。 媒人他给这两边出招啊。 哦，他们就那么听这媒婆子的话？ 这他两边都有弱点呢、啊，那不掩饰不听他的不行啊。 哎，那怎么相怎么看呢？ 定规好了，这姑娘啊站在门口跟媒婆那儿聊天， 哦， 看起来呢好像是啊往外送串门的客人 啊， 留在门口这儿呢说两句闲话似的。 哦，那那男的呢？ 那男的呢打从这女的门口啊路过走一趟。 哦，那男的不认得这女的呀？ 哎，让那男的注意啊， 嗯， 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说话站着呢。 嗯， 那个就是他要相的要看的那个女孩。 哎，不对呀、啊，那女的也不认识那个男的呀。 呀，媒婆那儿借着在门口跟那个女的说话，跟她嘀咕啊。 哦， 哎，瞧啊，来了啊，进口了，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啊，你赶紧瞧，成不成？成啊，咱们就放定了；不成啊，就作罢了。 成不了 啊， 别白费劲了。 怎么着？ 这男的从这个女的门口这么一走，一瘸一拐的，那女的瞧不上他了。再说了，这女的在门口瞧人这么瞧，哎呀， 掉线 一掉线，那男的也瞧不上她呀、 啊， 两边都通不过，那不就吹了吗？ 哎呦，这媒婆要没点绝招，她敢出这主意啊？ 哎，她有什么歪点子呀？ 她叫那男的呀，骑着马，手里拿着个马鞭，打从这门口走一趟，那你能看得出他瘸来吗？ 哦，那女的呢？ 让那女的呀站在门口里边 啊， 开着一扇门啊，关着一扇门。 嗯， 让那门呢掩上他那另外一半，就把他那点毛病全给挡上了。 嘿，你瞧哎， 这么一相啊，就相停当了。 哦，成了， 成了。那年头啊，放定过礼，大家都不见面。 哎， 什么事儿不见面都没关系。 哦，那拜天地的时候就露了馅儿喽。 哎，也不会。 嗯， 女的蒙着盖头呢，新郎啊也看不见新娘子是一只眼。 哦，对，看不见那单打衣。 新娘子在这个盖头底下一只眼睛那儿净顾了找道了， 啊， 生怕半趴下，哪还顾得了看新郎那个瘸不瘸呀？ 好，这盖头可发挥了最大的功用了。 可是这对新人呢，一入洞房，俩人就打起来了。 怎么了？ 盖头撤了 啊！ 新郎一走道，哟呵，俩人都吓了一跳。 哦，全看清楚了吗？ 哟，你怎么是个瘸子？ 嗯， 你骗人是怎么着？我相你的时候你不瘸呀，这会儿你怎么瘸了？我告诉你，你给我说实话。 得，纸里包不住火了。 是啊， 那男的怎么解释啊？ 那媒婆早就交给他了。 哦， 他说是那什么，那天香的时候。我是不瘸啊。 那现在怎么会瘸了呢？ 他相的那天我不是骑着马吗？那个刚一出你们这个胡同口啊，正赶上那个小孩子放鞭炮， 嗯， 声音挺大，我这马一听啊就给吓惊了， 嗯， 跑出好几里地去，把我给摔下来了，这腿就这么摔瘸了。 这腿是摔瘸了的呀。 啊，哎，那你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你也得跟我说实话。 啊， 这男的人家反问过来了， 这女的怎么折说呀？ 是啊，他这个，但是我听说你摔瘸了，我一着急呀、啊，就把这只眼睛给哭瞎了。 这巧劲儿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在欣赏了几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之后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